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秀勇同志为团长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21号乘飞机抵达首都温德和克，开始对纳米比亚共和国进行访问。另外，这一天，参加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结束对安哥拉共和国的访问，乘飞机离开了首都卢安达。